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 欢迎博荣，今天是第一个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打卡报道的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照例通过一段资讯和一段访谈时间来跟大家共度今天早晨的40分钟。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资讯内容。来关注一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相关情况啊。昨天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生猪产能目前总体上恢复，猪肉价格呢同比还处于下降通道，这些原因和因素都会拉低我们 CPI 的涨幅。那同时呢，从工业和服务业供给的整体情况来看，市场的供应啊也都还比较充足， CPI 呢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有望继续稳定恢复，居民消费价格仍将保持温和和上涨的态势。来关注一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一天呢，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这个数据也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数据维度之一。数据显示，10月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这个数据维度啊比上个月是加快了0.5%。那跟去年相比呢，两年的平均增长是4.6%，比上个月加快0.8%。从本周周一开始，也就是11月15号，我国北方地区呢是全部进入了冬季的供暖期，这意味着一年一度冬季用煤储煤的一个高峰到来了。从煤炭市场的消息了解到呢，随着国家推进增产保供措施的落地，目前全社会终端用户的煤炭库存呢正在稳步的回升。数据显示，随着煤炭市场供应明显增加，煤炭市场的价格也正在逐步回落。11月份以来，晋陕蒙地区有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的价格已经降到每吨900元以下。再来关注房价，10月份90%的城市二手房价格下降，一线城市环比下降0.4%。国家统计局昨天呢是发布了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从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来看，10月份的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下跌城市数量是52个，比9月份的36个城市要明显增多了一些。二手房价格下降的城市数量呢是64个，较9月份再增加12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解读了这个数据，称10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环比总体延续了一个略降的态势，那同比的涨幅呢也是继续回落的。二手房有超过90%的城市价格下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10月份二手房价格下跌的城市再增加12个，达到了64个，这也就意味着有超过90%的城市二手房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降价情况。 来把视线放到广东。昨天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峰介绍说，广东呢启动全省适龄女生免费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这个项目的实施对象呢是具有广东省学籍、2022年9月起新进入初中一年级且尚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14周岁以下的女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的原则进行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那经过综合评估呢，这个项目采用国产双价 HPV 疫苗进行接种，在接种了第一针的6个月之后可以接种第二针，一共接种2针。具体的接种时间和地点由教育部门和卫健部门进行上定。这个消息太好了啊。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二级市场啊。大家都知道昨天北交所是正式开锣交易了，那昨天北交所最终在收盘之时整个全天的表现如何呢？咱们来总结一下。昨天北京证券交易所明中开市，10家已经完成了公开发行的企业和新三板精选层原有的71家挂牌公司全部平移到了北交所，一共是81只股票集体亮相，总市值超过3000亿。那收盘的时候新上市的这10只新股集体大涨，最高的涨幅接近了500%。这件事儿，我记得在昨天咱们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同心传动这只股票昨天一开始哈就一直保持了一个在10只新股上市的盘子当中表现是最好的。那剩下的71只挂牌公司呢是涨跌不一。据介绍，首批上市企业的经营状况稳健，成长性呢都比较突出，大部分都属于行业细分领域的一个排头兵，有部分企业啊在同行业当中还处于国内的领先地位。那这81家企业当中，从地域分布来看，来自江苏、北京和广东的企业是最多的，分别是12家、11家以及10家。据了解，北交所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相比沪深交易所呢，服务的对象会更早、更小和更新一点。从九月二号啊宣布设立到10月15号开始运营，仅用时60多天2个多月，就完成了从发行上市、交易、退市到持续监管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那北交所呢已经构建起了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基础的制度，也进一步提升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普惠金融的能力。那据了解呢，目前啊是已经有累计210万户的投资者预约开通了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的权限，开市之后合计可以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超过400万户。那每次说到二级市场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昨天北交所是一路飘红啊，很多朋友都在说有这个北交所第一天的这个战绩啊斐然。但是呢到了沪深两市啊，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15号两市午后呢是有一个低位震荡，指数黄白线全天分离的很严重，新能源方向的热门权重股呢跌幅最为明显，汽车零部件板块延续了强势，沪光股份录得7连板，注册制次新股保持了一个活跃，多瑞医药、宁波方正等等多只股票涨停，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板块也都是涨停的。概念题材表现比较活跃，元宇宙、食品加工、环保、智能制造、景点旅游等等板块是纷纷拉升，个股呢依然普涨，有超过3000只个股飘红。那同时呢，沪深两市也是成交额继续放量，连续第17个交易日突破了万亿大关。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微跌0.16%，深成指微跌0.47%，创业板指微跌0.82%，全天北向资金净买入33.82亿，这个数字还是较前几天有所上涨的。 下面继续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南菜进京，东菜上市，这些都带动了咱们北京的菜价有所回落。随着南菜开足马力进京，北京市场的蔬菜价格呢开始下降。来自新发地市场的菜价啊，11月14号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每公斤3.74元，比10月31号的每公斤3.96元是下降了5%左右。其中大量上市的南方豆角也使得新发地市场的豆角批发价从11月3号的每公斤11元，现在是降到了每公斤8元，降幅达到了将近30%。那新发地市场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预计呢在冬季蔬菜恢复了供应之后，秋季蔬菜供应偏紧的这个局面就可以逐步得到一个改善，所以后期菜价继续上涨的空间已经明显不足。再来关注，最近呢，北京朝阳法院是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通过引入私域流量达成销售目标而被认识违约的案件，这是咱们北京第一例涉私域流量案件。原告创品公司在去年7月和被告雷火公司签订了一个直播合作协议，约定呢由被告公司在抖音平台为原告公司某直播课程提供一个直播的推广服务，由主播在指定平台直播过程当中去植入这个商品链接。那随后呢，原告公司就发现啊，被告公司的旗下主播为了完成约定的带货量，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通过其个人朋友圈、微信群等私域流量发布广告，带动私域流量的用户购买指定产品。那原告公司呢，以违约为由将这个被告公司诉到了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呢被告违约，返还原告合同款13万元，同时支付违约金15万。那法官提示呢，私域流量和公域流量各有特点，而且区别明显。互联网公司在或者是个人在签约过程和履约过程当中，应对使用何种公域流量，是否可以使用私域流量进行明确约定，并严格执行，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产生。最后继续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啊，进入11月份之后呢，是民航的传统淡季，再叠加上目前有散发疫情的影响，有一些机票的价格已经跌到了全年谷底。在查询机票订票网站时，我们的编辑也发现啊，很多机票都打出了0.7折。比如说呢，以杭州飞北京的中转机票价格为例，现在只需要花140元，相当于杭州到舟山的大巴价格。而廉价航空公司在双十一期间也推出了很多超低的优惠，比如说宁波往返湛江、桂林、常德只需要99元。但是在这儿依然要提醒大家啊，如果现在在疫情期间出门的话，一定要确定好您出发地以及目的地不同城市的这个防疫政策，一定要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定。来关注一下新东方。新东方最近呢也是发布了一则公告啊，昨天呢新东方在港交所公告说，公司原计划在2021年年底之前，全国所有学习中心不再向幼儿园至9年级学生提供学科相关培训服务，也就是 K9 学科类培训服务。公司呢预计终止服务将对公司截止到明年5月31号止财政年度，是整个这一个财年以及后续期间的总营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资讯部分的最后一条是一条提示性的信息啊。那目前呢，国内疫情呈多点散发的态势，我们全市的疫情防控形势呢也严峻且复杂，而眼下也正是双十一购物之后的集中发货时期啊。咱们政府已经要求企业方面要做好像电商、物流、冷链等等重点环节的检测和消毒，从业人员请您做好个人防护、健康监测等等这些防控措施。那么北京疾控呢也提醒快递员以及咱们的市民朋友，在收发快递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疫情防控期间非必要不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同时快递的外包装尽量不往家拿， 最好是可以在拿到快递时第一时间做一次消毒的处理。 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咱们的个人破产条例呢已经正式开始生效了。同时最近啊，第一个经过这样的一个破产法规判决破产的自然人也已经出现了。那很多网友呢对这个消息非常的关心啊，说是不是宣告破产之后他原来欠的那些钱可以不还了，这个怎么办呢？那对于债权人来说，是不是是一个重大损失呢？那以后会不会由于这个条例的出现，老赖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了呢？我刚刚看到有很多我们的正在聊天室里，这个互动的很多听众朋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疑问啊。一会儿在访谈时间，我们可以就此问题来请专家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从一个专业层面去看待一下这个条例到底在保护谁，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意义。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见。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个人破产保护条例在实施之后，第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破产的自然人呢已经产生了。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过类似的，我们那个时候给他起了个名儿，简单的叫他个人破产法哈。那现在呢，大家有很多很多的疑问，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集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下讨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来自中国国际金融研究院的首席政策法律顾问杨子亚。欢迎子亚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徐冉上午好。 哎，子亚老师您好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这个条例在实施之后呢，也成为了我国第一部个人破产的法规。那我们看时间来到了11月份，11月8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裁定了第一宗个人破产的清算案件啊。这个报道呢是这样的，这个债务人啊叫呼勇，这个是一个化名。他现有的财产经过法院的评估是不足以清偿他140多万的债务，所以呢法院判决说他进入了为期3年的免责考察期。按照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规定，通过免责考察期之后，呼勇也就是这个人可以免除自己剩余的债务。哎，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大家其实非常关注。我们刚才说了，这是第一宗个人破产清算的案件。那很多朋友啊，首先大家都是就是诚信的这个债务或债权人啊，会第一个担心的事儿就是，哟，那以后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说，那我现在资不抵债了，我是不是可以请法院能够给我进行一个免责期，然后免责期之后我这个债务就可以给我免除了。所以这个破产与否的判定是要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呢？它是很复杂很严格，是谁都可以去向法院申请的吗？这个细节跟过程还是需要您再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实际上大家不要认为个人破产制度是很容易那个进行申请的，它是有极其严格的标准的。那实际上在咱们刚才你讲的这个2020年3月份开始实施的这个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呢，这个正式实施，它总共13章173条呢。那么在这里面，第二条和第84条、第97条，还有第98条，都对这个个人破产的整个的这个内容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那第二条就规定了，说首先要在深圳特区进行居住，且参加了深圳的这个社保连续满3年的自然人，不是法人，也就是不是我们的企业。那他要因为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资产不足啊，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债务能，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才能够按照这个个人破产条例进行清偿破那个清算或者是和解。所以这是第二条比较宽泛的。那第84条、第97条、第98条规定的就特别特别详细了，尤其像97条，它有8种那个债务是不得免除的，那就是8条，它是有6种情形是不得免除未清偿债务的。所以还是很严格的。在由于咱们时间关系，我就在这里不多述了，但是有几条大家要记住。第一个，奢侈消费赌博行为是不能够免除未清偿债务的，然后不得隐匿、毁弃、伪造或者变造财务凭证等，不得隐匿、转移、损毁自己的财产。那么由于这个这种违法行为造成的就是希望能够免责的，或者说减除那个这个债务的，那这种行为呢是不予这个免除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一个诚信的人。 也就是说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就是这个标准首先非常严格，其次你并不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大家能够想到的很多情形，你比如说我这个赌博了，我破产了，我现在没有钱了，那你这个债务是不可以经过免除的，对吧？ 对， 这个我们以及你的高消费。所以这个标准首先非常严格。哎，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位听众啊，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也还是有点专业技术知识才能提出来的。哥大爷他说我觉得就破产人而言，他的账面不一定是亏损的。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不叫账面亏损。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账面看他怎么计算，如果是进入了这个破产清算的环节，那在此之前是首先要清理。什么叫清算？就是我们要先计算债务人他现有的这个资产都有什么，对吧？那么比如说现在这那大多数人都会有房产、有车产，还有这个还有固定的一些这个其他资产， 比如说理财、股票啊什么的，这些都算。 对，但是我们看这个忽悠案，那他实际上呢，他除了家庭仅有的特别破旧的冰箱啊，基本的这个家具之外，他房子都是租的，因为他在此之前把自己的房子都都已经这个卖掉 了，是吧？ 对，都卖掉了，卖掉去清偿偿还自己债务的，依然还有140万没有清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呢在严格的审查了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基本的资产情况，他账面确实不是负的，但是不足以偿还他140万元的债务，这是第一。第二，他现在的月收入大概是一个月5000元左右，这5000元左右也不足以让他在3年之内，目前来看啊，不足以在3年之内偿还这140余万的债务，因为他还有一个孩子要抚养，他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在这里呢，他申请这个破产清算的时候呢，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所以我猜测啊，刚才哥大爷这位朋友，您应该是把个人破产跟公司破产的有一些细则稍微有点混淆了。 啊，所以会有刚才的这个提问。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在忽悠案当中啊，是有一个叫免责考察期的。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免责考察期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要还钱还是不用还钱，还是说他的每一笔收入都被依法要，比如说要报给法院，还是等等有其他的一些细则呢？ 实际上免责考察期呢，在这个咱们深圳的个人破产条例当中呢，是95、96和99条啊，还有100条、101条进行了这个相应的解释和这个规定。那么我们要看啊，第一个免责考察期最长3年啊，那么在这3年之后呢，那个法院呢也可以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2年，这是95、96条的解释。那我们用一个通俗性的就是解读来讲呢，就是告诉大家，债务人呢，他在这个免责考察期内呢，就是债权人不用去逼迫他去偿还贷款，咱们还依然拿忽悠来做这个例子。他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5000元左右，因为他还要有这个基本的生活支出，要有基本的这个抚养费，因为他要抚养自己的孩子嘛，还要给孩子的一个教育费支出，那么大概还有房租的费用，这个基本的生活开销。那么去除这个之后呢，大概一个月还剩2-3千元，那么这2-3千元呢，就是他要进行登记啊，要这个要报给这个法院，就是指定的这个破产清算人，大多数都是律所啊，律师事务所。那么剩下的钱呢，就都要用来这个偿还债务。那么如这个三年之内，如果他还能偿还，那是最好。但如果不能够偿还，3年之内他就通过这样的努力工作不能够偿还，那么过了3年之后，那他那个不能清偿的这个债务就给他免除掉了，所以这个叫免责考察期。那么在这个免责考察期呢，对于债务人来讲呢，有2种限制。第一个是经济上的限制。经济上的限制就是说，依然是你不得有高消费，你不得有超过就是这个正常水平的消费。比如说像去年咱们俩做这个节目时候，我给大家讲过这个香港的这个著名的艺人钟镇涛，对吧？当年申请个人破产的时候他连那个飞机都坐不了。那这个对于咱们现在国内的个人那个申请个人破产的人也一样，你不得坐高铁啊，你不得有高消费啊，对吧？甚至包括你对外你还要再举债的时候，就是借款的时候，你超过1000元以上的，你需要向新的出借人申明你的破产的事实。那么第二呢是从业上的限制。从业上限制呢，债务人是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金融机构的董事啊、监事啊、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因为这个它是有很高的这个个人诚信的要求的，也包括个人这个资信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你都申请个人破产了，你怎么还可能担任上市公司的这个高管呢？对吧？ 对， 所以这2方面也还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的。同时对于个人在这个3年的这个考察期内，对于个人的收入、支出和财产状况，每一个月都要申报。每个月债务人都要申报，要如实陈述。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在免责考察期。那接下来我就问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昨天就是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就在想，哎，那这个人破产了以后，他究竟跟普通的自然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让刚才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他有2类非常严格的限制。那如果说正在免责考察期的这个人，他就无意当中获得了一笔巨额财富，比如说就突然间有一天买了一个基础生活用品，里边送了一张抽奖卡，中了，咱夸张点，中了100万，或者说突然间继承了一笔遗产，那这个钱是不是也应就在免责考察期内啊？那这个钱会怎么处理呢？ 如果比如说啊，说我们买了一张彩票，我们中奖了，或者说我们意外获得了这个遗产了，对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债务人就可以清偿债务。那他清偿债务呢，在咱们这个个人破产条例里面呢，第100条，这个描述的是非常清楚的，说考察期届满，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相关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免除其余就是这个未清偿的债务。但是下边第2款说，债务人符合下边 情形之一的，视为考察期届满。那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债务人清偿了剩余债务，或者是债权人免除了债务人全部清偿责任的，就是说在这3年之内，我们突然有了一笔财产，我们把这剩余的债务给这个偿还了，对，那我们考察期届满了，就不会去限制你的消费了，也不会限制你的子女不能够就读什么私立学校啊之类的这个严格的规定了。那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是债务人清偿剩余债务达到2/3了，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咱们讲这个胡勇案，他140万，那2/3的话呢，就是这个 就还了100万吧，假如说。 对对对，应该将近100万吧，就是90多万。那么而且呢，考察期经过1年了，也就是说超过1年，这1年当中他还了90多万了，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这个给他解除这个考察，就是视为考察期届满。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债务人清偿债务1/3以上，但是不足2/3，但是考察期呢经过了2年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这140万我们分3年偿还，对吧？每年偿还40多万。每年偿还40多万，如果1年当中他就偿还了80多万，那其实证明他是有偿还债务能力的。 是的。 或者是两年他偿还了这个不足2/3，也就是偿还1/3以上啊，那么考察期也经过2年了，也认为也视同于他有一定的诚信能力，是逐步的去偿还的。而且考察期经过2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他解除这个考察期，或者叫视同考察期届满。 那这个考察期届满是不是就可以意味着他剩余的债务被免除了呢？ 这个不是说你这考察期届满就100%就能够免除。那么在咱们这个第101条，写的特别清楚的，就是说考察期届满了，也就是3年以后，比如说像我们这11月8号出来的，3年以后，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债务人胡勇他要申请免除未清偿债务。首先他 明白了， 对。第二个呢，这个债务，那个就是这个。债务清算的管理人要对债务人是否存在不得免除的债务，或者是不得免除未清偿债务的情况呢，进行调查。就是他还要进行调查。第三，他要征询债务人和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对不起啊。 没关系，北方冬天太干了，是吧？ 是的。也就是说，第三步，要征求这个相应的权利人和管理部门的意见，并且向人民法院出具书面报告，也就是第三步。第四步才是法院根据债务人申请和管理人的报告，最终裁定是否免除债务人的未清偿债务，同时做出解除对债务人行为限制决定。行为限制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你不得有高消费啊，你不得坐高铁飞机啊，你的子女不得读那个，就是这个 上私立学校啊等等啊， 对，入读这个私立高额消费的学校啊，这些等等的。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啊，都在回答大家的一个最核心的关切，就是说是不是我首先很容易能够申请到这个免除债务的这件事儿，首先它是不太可能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大一长串，首先要清算你个人名下的所有的财产，房啊、车呀、你的不动产，刚才说完了，还有你的投资的理财的一些产品啊，全部都要经过一个清算，能不能偿还债务，然后还要经过一个考察期，在考察期当中还有很严格的界定，对你行为的限制，在考察期满之后还要再去提请我到底能不能使法院把我的这个未偿还债务清除掉。所以首先这个门槛和整个的程序是非常复杂和严密的。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啊，至少我觉得回应了大家的第一个核心的关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在这个免责考察期期间啊，刚才我们说了他对这个债务人的行为有很严格的一些界定，那我们说了，实际上个人破产条例实际上它是为了 保护那些善良但不幸的人。这个我们去年前年做节目的时候都无数次跟大家说过。那在这个免责考察期期间，他是不是也可以享有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上的一些保障？比如说如果自己有一套住房，这个住房可以被保留吗？虽然说我们现在啊只有第一宗的这个进入个人破产清算的案例啊，那从我们目前现行的个人破产条例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吗？ 实际上我们这个个人破产制度啊不是这个特别冰冷的。 嗯， 那么在这个个人破产条例当中呢，我们有三种解决方式。 嗯， 破产清算是最无奈的，也是最后的一种方式。 嗯， 那前两种方式呢，第一种方式叫和解，第二种方式叫破产重整。 嗯， 那么和解呢，就是由债务人和债权人自行协商。 嗯， 法院呢仅对这个和解的过程的规范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个审查，那么委托这个和解期限内呢，债务人呢与所有的这个债权人，就是全体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这个人民法院认可和解协议。在这个时候，那么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了这种协议了，那么债务人是有可能保留自己的基本住房的。 嗯，明白了。嗯， 对。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破产重组，也就是债务人呢，他需要有这个未来可预期的收入，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深圳审理的，有一个这个申请破产的这个当事人啊，债务人，他实际手里是有这个知识产权的， 嗯， 那么知识产权呢，没有化险为生产力， 嗯， 对吧？那么如果就有未来有这种可预期的收入呢，就可能实现保留住房或者其他的特定财产。 嗯， 那么债务人要经过授权， 嗯， 继续保留这个相关的营业事务。 嗯 啊，那么而且呢，要根据相应的规定，这个出席债权人会议，这个要表决， 嗯， 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的草案。 嗯， 同时呢，他所代表的债权额要占整个这个债权总额的2/3以上。 嗯， 比如说，就咱们还拿胡勇案做例子，如果他有可预期的收入，因为他现在可预期收入不高啊，因为才5个人。比如他如果可预期收入，他如果他手里有这个知识产权，他可能可预期收入未来每年会相对比较稳定的有2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收入，比如说哈或者是30-40万以上的收入。那么同时呢，债权人一半的债权人同意他做这个重整，而且呢，这一半的债权人呢，占有他这140万的债权的90多万以上，那么这个重整计划才允许被通过。 也就是说，至少法律当中是保留了债务人通过自己现有的资源也好，知识产权也好，工作能力也好，去偿还债务并且赚钱的这个可能性的。嗯， 那么最后像胡勇案呢，他就是由于他前两种都达不到了，他进行了破产清算，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仅有的房子卖了大概260多万，那么去清偿债务，但他依然还有140余万元不能够偿还。那么他现在靠打工维持生活，还要抚养一个孩子，很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呢申请破产，个人破产。 所以这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例子啊来解释了一下这个我们的个人破产条例它是如何界定一个诚信但不幸的人的，以及他在保护诚信且不幸的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看也在尽全力的在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没错。 刚才我们说了，就举了那个具有知识产权的例子啊，跟大家说了，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咱们也看到过很多故事，有很多人他就是特别想努力还钱，但是呢由于他通过一定的案件他还不上了，他最后被执行了，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老赖。那这个时候呢，对他生活上的一些限制导致他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进行生产生活，那可能债权人的利益更得不到保护跟保障。 没错，这也是我们这个破产条例的初衷。实际上它呢是一项很好的法律制度，它可以减轻因为创业啊创新失败或者生活遭遇重大变故的人的生活压力，鼓励他们重新开始，这实际上是给 自然人一个重生的机会。 嗯，然后最后啊，还有几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子亚老师，就是说这个考察期间啊，这对于破产的这个人的诚信要进行一个考察。那如果说经过了免责考察期，同时呢也被清偿了债务的这样的一个破产的人，他是不是在整个全社会他就没有信誉可言了呢？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啊，我不认为这是没有信誉，我倒认为他是有信誉的。 嗯，因为他通过了免责考察期。 对，他通过了免责考察期。那么实际上什么人是没有信誉的呢？真正的这个老赖隐瞒转移财产的，对吧？老赖，还有呢就是这个虚假陈述隐匿，就是咱们虚构这个债务的啊，咱们这些人，这些所有不能够诚信对待这个社会，不能够这个正视自己的这个就是面临的债务，不能够真诚的面对债权人的这些人，那么他一定不是有信誉的人。恰恰我们的个人破产法是保护你说的善良而不幸的，而努力且努力的人。 嗯，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看呢，由这个个人破产法，我们看到呢，实际上未来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个人信用先行的成熟型的社会。那么我们国家央行在十几年前就开启了我们这个个人信用的这个积累。那么数据包括我们几年前我们有很多的民营企业也开始对个人的这个信用这个数据进行统计，对吧？那么央行呢也集合了这些民营企业来共同对个人信用呢采集这个大数据，然后积累，也是为我们未来中国步入一个成熟的信用先行的这社会呢打下这样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呢我希望每一个这个债务人，那么都要就是重视自己的这个信用建设。千万不要在个人信用上马马虎虎，这个说哎我还不起了，你哥们儿，我跟你说一声啊，这个还不起了，你以后没钱了。我想大家最近看的这个突破啊，这里边这个还不起的债务的这个一个角色，也是有很深刻的印象。到最后，他也迫不得已啊，把自己这个手里 反正也是走上绝路了吧，对吧？ 对。 我们刚才看很多朋友都在聊天室里都在说这个事儿啊， 他就不能够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了。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呢，更加善良一些，更加诚信一些。 最后用我们听众的一位朋友来结个尾啊，他说的这个，他说破产呢，说明社会在进步，对于减少老赖还是有很强的积极作用的。没错啊，我们整个今天回溯了这个案件，都在跟大家讲整个的一个具体的细节。那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子亚老师，也欢迎您未来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各位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子亚老师，那我就挂线了，再见。 好，再见。 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